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41集，妖力不济。严福瑞就那么一直坐着，呆呆看着宅子眼角上的天空从墨黑转成鱼肚白，最后转成大亮。周围的人声嘈杂起来，有人拍严福瑞的肩膀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白金教授，再一看，所有人都来了。严福瑞的心里想，这是大家在关心他吗？不不不不不不，今天是他们拜访司藤的大日子。白金教授说， 你下半夜不在，警察都来了，调了所有的视频，确认瓦房没出宾馆，房间也都一间间查过了。但是 他叹着气没有继续说下去。严福瑞的脑子里只盘旋着一个声音， 妖怪，肯定是妖怪。 司藤住的是旧式的宅子，客厅也是老式风格，正对的墙上挂中堂，两面各有条幅，平墙梨花木基案，案下就是司藤的主座，客座分列两旁，分前后席位，还真有点旧时巨异的味道。沈银灯捧着那个密封盒走近，停在司藤面前丈许。司藤示意秦放把盒子接过来。 这就是赤伞的血如之泥。 沈银灯说， 当日事情发生得太快，我和他也只是打了个照面，说他是赤伞都是事后根据一些旧时的记载推测。 苍红观主他们对视一眼，都在心里暗赞沈银灯说话留有余地，任何事情只要不说死就是留了退路，利不利人不知道，但一定是利己的。司藤把那盒子接过来，犹豫了一下，去解密封扣。秦放先还不觉得，见司藤忽然犹豫，蓦地想到什么，下意识提醒道：“ 哎，小心啊，万一有毒呢？” 司藤看着秦放笑：“ 万一有毒，就把我和众位道长葬在山清水秀的地方，风景要好，才叫死得其所。” 言笑晏晏，暗流涌动，这是在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触动藤沙同归于尽，谁也落不了好去。苍红观主尴尬的笑，心里忽然起了少许悔意，这万一沈银灯不能如预料地杀掉司藤，那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啊。盖子掀开一线，司藤刚一凑近马上皱眉掩鼻，秦放这样隔得远的都觉得恶臭难闻，闻之欲吐。苍红观主一干人的心此刻全是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战战兢兢的难以名状，是死是活单等司藤一个评价，可恼人的是这司藤偏偏却一言不发。沈银灯沉不住气了， 司藤小姐怎么看？ 司藤把密封盒往案机上随意一推， 哼，难说。 沈银灯有些激动， 司藤小姐是妖，鉴定同类孰真孰假，就这么难吗？这图取自乾东，血若非来自赤伞，也一定是别的妖怪，如果你去乾东，我甚至可以带你去实地看看。这难说二字，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 司藤笑笑道， 哼，是真是假我心里自然有数，各位道长回去吧，等我消息就好。 苍红观主他们听到心里有数几个字， 就如同一盆凉水兜头浇下，满脑子只萦绕了两个字：完了。脚踩云朵样飘飘忽忽，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大门的。马秋阳道长脸色难看到极点，冷笑连连： 这下都满意了，都回去等死好了。 丁大成看不惯他阴阳怪气的： 哎，马道长，大伙儿合计那字儿，您了也是同意的，现在说嘛风凉话。 马秋阳道长一肚子的气又往沈银灯身上撒： 都是为了你，一个麻姑洞的家仇可真是要全道门的都陪葬了。 沈银灯原本一直跟在众人后头，闻言停下脚步，脸色铁青说了句： 没可能的，我去找司藤问个清楚。 沈银灯性子执拗，掉头就走。众人心事重重，也没谁去拦他，想着反正伸头一道缩头也是一道，闹就闹去吧，没准闹出个柳暗花明，还能有一线生机。苍红观主等人走后，司藤把密封盒拿过来，隔着透明玻璃对着里头的泥土细看。秦放好奇地问他： 哎呦，这东西到底是不是赤伞的什么血什么泥啊？ 不知道。 你不是闻过了吗？ 我长了个狗鼻子吗？闻了就知道是谁的血。 秦放被噎住了，半天才又问： 那你怎么鉴别啊？ 鉴别不了。 秦放懵了： 你这个鉴别不了是那个鉴别不了的意思吗？ 这世上的鉴别不了有很多种意思吗？ 秦放真是吐血的心都有了，司藤还说得泰然自若的：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我妖力不济，不管拿来的是雪茹的泥还是雪茹的草，我都鉴别不了。 司藤早知道自己鉴别不了，还一定要苍红观主取证，这是把戏做到十足，端得滴水不漏啊。秦放叹为观止，正想说些什么，手机里有短信进来，是个陌生的号码。秦放迟疑地沁了进去，而短信的内容瞬间让他的心跳都漏了半拍： 我是沈银灯，就在门外，方便出来聊一下吗？ 上次跟沈银灯见面已经搞得司藤很不快了，秦放也不想瞒着司藤，手机递过去给他看。 啊，我去还是不去啊？ 司藤接过手机看了看， 他应该是想打听我这边的反应。你想去就去，不过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心里有数吧。 秦放看了司藤一眼： 又不是三岁小孩，你要是出事我也得紧跟着给你陪葬，你觉得我会不会乱说话？ 这倒是，秦放真是越发的上道了，司藤很满意。 那去吧。 秦放吁了口气，正想转身离开，司藤又叫住他： 秦放，这些日子你表现不错，投桃报李，我给你个忠告，金玉良言你要时刻谨记。 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话。秦放很警惕地看他： 什么话？ 你死心吧，沈银灯不会喜欢你的。 秦放气结：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沈银灯了？ 你每次见到人家我都怕你眼珠子掉下来。 我只不过多看了两眼，那是因为他长得跟陈婉很像，换了是谁遇到跟自己朋友长得很像的都会多看两眼吧。 司藤笑笑： 你怎么说都行，快去吧，沈小姐还在外头等着呢，我怕她等不及了，待会儿翻墙进来有伤风化。 秦放气得掉头就走。秦放一走，院子里显得好生安静。司藤百无聊赖，坐了一会儿之后转身摆弄鸡案上的摆设，鸡案上见错摆了自鸣钟、花瓶和木底座的镜子， 是终生平静之意，而但凡女人摆弄这些，到后来都成了揽镜自照。老师的镜子照人多少有些失真，正看得好笑，镜子里有细长条人形贴着墙角挪进屋子。司藤心里一惊，旋即反应过来，这是严福瑞。他把镜子放回案上。 你还没走啊？ 严福瑞小心翼翼地问。 司藤小姐，这个世界上有没得啥子妖怪出现的时候加黑烟黑雾的？ 原来还是为了瓦房。司藤觉得严福瑞可悲可笑，却又可怜的余味叫人于心不忍。 别什么事情都觉得是妖怪，这个时代就算有妖怪也不会这么嚣张作怪。宾馆服务员说的不无道理，也许是人为犯罪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于悲伤，严福瑞说得很慢。他说， 司藤小姐，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拍道长的符箓晃啊晃啊，他跳起来大叫有妖气，后来才晓得柳道长、张真人还有丁师傅的法器都有动静。还有啊，今天北京教授也说了，警察每一间房都搜了也没找到，瓦房一定是被妖怪抓走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